本周的飞碟快红心，它是车子车质历史 2.05 分。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这台车子的性能，它的最新专辑的话，它在明天晚上也会来到夜光家族。 哇哇！ 狂喝！ 今天呢是11月29号星期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车质力。 你也是熊抱系男孩吗？ 他叫熊抱系哦。 对啊，因为他就是肉肉的，然后就是想要走，我觉得可能想走杯面路线，就是你知道 杯面 又没有压力， 大英雄天团， 对对对对，没有压力在你旁边给你拍拍呼呼。 熊族， 熊族我想是另外一个族群吧， 不然熊抱系不是就是熊吗？还是他是熊大？ 嗯， 还是熊族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讲到熊族，我们今天要开启同志话题了吗？ 这么快，在一个礼拜。 你去哪里？ 今天11月29号没有生日寿星，11月 是小啦。 小，如果你是11月30号的寿星，你现在还来得及留言，或是你是12月份的寿星，想要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9月。 Happy birthday！ 小， 你可以不要算，然后就知道吗？ 我要念啊。 5月。好慢， 大， 哦，帅， 大， 一月， 大， 九月， 小， 十二月，好慢， 十二月三十一号，我应该要反应快一点的。 对啊， 嗯， 你要从一开始数数， 没有，我从八开始， 我从八。 如果你是12月份的寿星，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我们的网志区已经有开一个12月份的新文章了，你可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快乐。 接下来 快乐快乐， 这一个新人叫做杨成君，因为我不太了解他，不晓得你们了解他吗？我们来看看。 好， 关于他叫做小龟，关于小龟这个人永远是，这是新资讯吗？ 杨成勋，哪个成哪个勋？ 成是姓是那个成诶，和在一个呈现的成，君是 啊啊啊！我听不懂，刚刚你再说一次，姓氏的什么成？ 姓氏的那个成啊， 姓氏的耳东成 的成，程咬程咬金的程 哦，程咬金啊，计程车的程。 嗯，君是金字旁的君，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坏掉的。我按他自己的脸书好了。 他自己的脸书会有介绍自己吗？ 你刚 说什么？我刚说他自己的脸书会有介绍自己吗？ 他哎、欸，他有蓝勾勾哎、欸，我是小龟杨成君。 你好， 按关于。 你的关于你的关于写什么？你的脸书有介绍你自己吗？应该也没有吧。 没有。 对啊， 他是第一届快乐星期天校园歌喉战校园冠军。 哇哦！ 然后2014年有发行过 EP， 他也是港都电台的 DJ， 也是玩客风高雄的主持人。 哇！这是高雄人。 嗯，感觉是在高雄那边哦，因为他常常他哦，他很常他有固定驻唱，就在永裕爱河咖啡，我猜是高雄爱河吧？ 啊，应该是， 应该是。好的，他要发行新歌喽。少在那边说，这首歌曲《少在那边》。 所谓有一年就这样越过，嫉妒痛恨雪般浪漫的冬天要一个人过，最后的结局没删去我们太过潦草的别离，是否仍在心中默许这段故事的续集？少在那边说你已经不爱我，少在那边说你从没有后悔过，少在那边说你眼角的泪水不是心里还放不下我，少在那边说一点也不像我，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你的保护色。

最大胆宣言，全球以异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运动员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一对一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 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是 毕淑静。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爱心码111，帮助失能失依失智老人，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我是卢凯彤。 12:17，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要做运动的马克。 Everybody， 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心里有事睡不着， 我们又要来自取其辱了。 Come on come on， 青春 没有人打电话的一个节目。 Come on come on， 02-2363-9955 青春节543，你今晚要说什么呢？在我们资料库里面呢，目前最新简直就是钱柜排行榜刚出最新发表 的 歌曲，对对对对，那一页第一首歌、 红色的那个 为什么会冠这首歌啊？ 这是什么歌？皮卡丘之歌。 对啊， 还是飞碟电台以后要转型成为幼儿电台，就像东森幼幼台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我以为这个播出来会是那个真的皮卡丘的 噔噔噔噔噔噔噔神奇宝贝主题曲。 对啊， 皮卡皮卡皮卡， 各位赶快打给我们皮卡皮卡。周三东门夜主持人怎么了吗？ 我真的觉得好像在，我现在好像香蕉哥哥或者什么哥哥哦。 那你要替他安排舞蹈吗？皮卡丘之舞要怎么跳？ 我眉头皱得好紧哦。 哎，王令祥应该蛮开心的，毕竟他这么喜欢皮卡丘。 对。对， 02-2363-9955，嗨，你好。 哎，你好，我是阿朱妈。 阿朱妈，你好。 近期想商量，就是找你们讨论看看。 好，商量，好，请。 就是因为最近工作上事情觉得有点烦， 嗯， 然后可是因为工作已经做了一年多一点点， 嗯， 然后其实有在考虑要换工作， 嗯， 然后可是现在又考虑到，就是因为我是做文具类的， 嗯， 就是我是文具店， 嗯， 然后可能现在是圣诞节 正忙， 对，然后又加上其实店里真的人不多， 嗯， 然后我的同事，因为我现在还是工读， 嗯， 然后我的同事有另一个工读已经做到这个月底， 嗯， 所以如果我再提离职，就会变得他们更没有人。 嗯， 可是又觉得最近工作上变得就是 没有像之前那么开心，就是已经是整天只要想到哦，明天还有班，就觉得很烦。 嗯， 然后刚刚就接到，就是我同事，就是因为我跟他妈妈还不错， 嗯， 然后就收到他妈妈的 LINE， 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不做，而且还已经提离职， 嗯， 就觉得。哦，真的好烦哦，都已经没有人了，然后我也很想走，然后 我也很想走，但我都没有提，你们想走就一个一个都走， 对啊， 这家公司是全员逃走中嘛，就大家要赶快闪哦，快闪哦，比谁先讲哦， 全员离职中，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公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体系跟逻辑都让我觉得很不合理， 嗯。 就以最一开始，其实我很想很想检举，但是我就觉得很过分。就是像比如说，现在不是有说那个什么，没有有试用期是不合理的， 嗯， 但是其实还是很多公司是这样， 嗯， 然后这就觉得算了。但是我们公司的试用期时薪才不到100块， 哇，哎，这真的是该告哎。 对不对？而且是 那你干嘛不检举？ 你之前 不敢、啊， 你之前就打电话进来讲过这件事了，是不是？ 有吗？ 没有哎、欸，这个我没有讲过。Oh.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之前在 Seven 上班过， 嗯、 然后以比如说台风天要我们去上班，或是国定假日去上班、嗯，这些都是有 double 时薪的。 对啊， 对，但是我们公司没有，然后台风天也会要你去上班。然后明明就完全没有人，你觉得刮风下雨谁要来买？ 那你当初怎么会要接受这份工作啊？就是他如果提出一个就是都不保障劳工权益的合约了，你怎么还会想要进这家公司？他很明显就是我就是要压榨你啊，我就是坏老板啊。 因为那时候我原本有另一个工作，然后那个工作也是做了一两年，然后就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想转换跑道。 嗯、 然后这个文具店离我家很近，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诶，去可以去试试看。可是因为打电话来请我去应征的时候，也都没有讲清楚。 嗯， 可是因为我已经对那个就是对上一个工作已经整个完全彻底辞职了， 嗯， 所以我就想说做做看，如果真的不喜欢再换， 嗯， 但是其实也没有到不喜欢文具，所以才就一路一直做下来。只是觉得最近让我觉得很烦，是因为我还在读书， 嗯。 然后前一阵子都有在期中考， 嗯， 然后我的下班时间是5点半， 嗯， 然后可能我觉得最近一次爆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5点半就应该下班，然后我要去上课、嗯，然后那天店长是上晚班， 嗯， 然后后来他就是5点半的时候他要来接我的班，可是他来了之后就跟我说他要上去楼上找。老板娘一下下、 嗯、 我就想说好应该不会很久，结果到了快6点吧，我就打电话上去说我要去上课了，你要不要先下来， 嗯， 他就说他在跟老板娘讨论很重要的事情要等一下， 莫非是离职？ 应该不是啊、嗯、因为就是店里还有其他事情，然后他就可是我当下会觉得我都已经跟你说我要去上课，而且你知道我要考试， 嘿， 然后还一直不下来，然后一直等到我男朋友来了，然后就是我男朋友要接我去上课，然后我才又打电话上去跟电脑说我真的要去上课，你要不要先下来，然后那时候才不到6点半，然后结果后来我6点半就要考试，然后店长6点半才下来，然后就问我说你这样去考试来得及吗？你不会迟到吗？我当下真的超想直接飙说你觉得我6点半就要考试，我6点半才下班，你觉得我来得及吗？ 嗯。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不尊重人，我现在我还是学生的身份，你就应该让我准时下班，而不是你一直叫我等等等，我完全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然后体系又很烂，然后整天事情都做不完了，然后还整天突然叫我们去开会。 那你究竟为什么现在要待着呢？ 因为没有人，我又觉得他们很可怜。 不是啊，一个烂公司，你为什么要可怜 他？ 可 是 他 们根本也没有在照顾你。 他没有可怜你耶，你有想过？你有想过他有在可怜？他没有在可怜你耶。 可是如果连我都走了，就只剩 D 店长的耶，然后还有老板娘跟老板， 管他去死， 就完全放空。 你们就应该要制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让大家会觉得。我当然也知道年底跟过年期间就是圣诞节很忙，但是我们会共体时间，就是彼此互相 cover，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做出一个这样的环境 啊管他去死，就烂公司就是让他倒啊， 真的， 对啊，烂老板就是让他倒啊， 顶多就是之后你不会再去你家这么近的文具店买文具而已， 是不会啊， 对啊， 因为其实我那间文具店离我家很近，可是其实我从 小就不去那一家买， 完全没有进去过。然后 你为什么要去这一家？ 你怎么会去一家你自己都不喜欢的地方工作啊？ 对啊， 因为只是就应征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快闪啦，不用再想了。你看其他人就是都，其他人有在管你吗？没有，其他人也是就提前就提比你就抢先你就先走啊。 真的，所以不用，因为我同现在就是。现在跟我讲的这个同事是，他可能做到十二月底，然后可是因为我本来自己就预计到明年三四月，对，然后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因为我 突然刚刚解决了吗？ 不是，同一大概也是工作的事情，对，因为我现在还是工读生，然后他们是说他们预计 要帮你转正职哦， 对，那我是不是要拒绝他们？ 你都要离职了， 当然废话，这个也需要考虑吗？ 阿祖妈， 哦，好， 阿祖妈，你是不是太好骗了？ 不是，因为 你听起来就是很容易被压榨的人。 因为我也不敢反抗啊，他跟我说那样，我就 你这样以后遇到坏人怎么办？ 遇到坏人，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没有，现在 他们现在 这个就 是 坏 人啊， 你就没有分出来。他们。犯法的人是不是就是坏人？犯法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坏人吧？他们就是犯法的人欸。 可是啊，好，也是，好，那我会努力提提看。 如果他们说好，你提了，那这个月薪水就不给你，要怎么办？ 我就真的打电话去检举。 你现在有什么证据？你现在开始好好收集证据，好不好？他有没有薪资条给你？ 有。 好，然后那你之前试用期什么那些，你就是都要一五一十的，就是报告跟举报。 我都丢掉了耶。 啊，你说之前的、哦？ 对啊。 那没关系，你 反正我有很多， 你把有的留下来，然后其他你就是写书面报告或是口头这样，或是对。 写给谁？ 写给谁？劳工局啊。 哦，好， 是不是打卡那一些，其实自己也要。 可是那个他也不会给我们看啊。 你自己去影印一下嘛。 对啊，你们是怎么上班打卡跟那个的？ 就是真的就是有打卡中的那种打卡，可是算时间跟算钱之后，那个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不像 Seven 那时候，因为像我之前 Seven， 我之前刚进去这间文具店的时候，就有跟我们老板提过，就是。像我们这边 Seven 是，他会把加班的时间另外算给你看，然后跟一天的，一天比如说基本就是八个小时，然后你今天加了35分钟的班，他就另外写在旁边，然后35加班费是另外的，然后他就会算下一个月之后下面写合计总共几分钟，然后去乘以加班的钱，就是写得很清楚，而且他都会让你把打卡卡。看过，你确认过之后，下面签名， 然后才发现 他会算钱给你。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可是讲了也没有用。对啊，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再见了，阿祖妈，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12:29，02-2363-9955。 长得很帅，也可能长得很白，也许长得很高，也许长得很矮，也许你很成功，也许你很失败，不关乎你是谁，几率100%，这是一个无差别级的名单，只有保证一定会中弹，你能做的只有保持乐观，拒绝拒绝拒绝被拒绝，劈腿劈腿劈腿被劈腿，抛弃抛弃抛弃被抛弃，工具工具工具被工具。 恐惧。一百种自恋的方法，我们都是说明书呀。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放个屁，我的我的我的弄个存在气。一百种自恋的药方，我们都能当医生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伤了心，我的我的我的吞吞吞落去。 0223639955，嗨，你好， 嗨，玛丽， 哎， 嗨， 我是 Rain， 嗨 Rain， 我很久没有打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我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我觉得我只要讲一个关键字，你们就会想起我是谁， 好，请说， 就是我就是讲那个老鹰重生那个作文的那个， 哦，我有印象了。在五那时候在问暑假作业的时候，然后他很快就把他的暑假作业写完了，然后说他们的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什么老，你知道吗？老鹰为了要什么长大，会把他的什么嘴巴给弄掉， 对， 把嘴巴敲碎才能长出更坚硬的嘴巴。 对，他嘴巴哦， 很猎奇的东西。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马上去查，就听众也给我们说，那其实是假的，是网络传， 网络写手 的，对，网络写手的写水手。对，反正总而言之是个假故事。 成功想起来了， 好，太好了。 瑞，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很久没有打进来了，就是我今天就是突然想到，突然心血来潮，就刚好有时间，然后又刚好。刚好想对，然后我就想要讲一件，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巧合，虽然会巧合到很恶心的那种地步，我不知道用恶心形容恰不恰当，但是我自己会使用这个词，就是在发生在我妹的同学身上，就是她去买网购，然后结果去超商，然后结果他去问那个名字，就发现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然后结果价钱也一样， 所以就拿到了别人的东西。 没有，是没有到这样。后来他就吓到，他就回去，因为那个他是用别人的账号买的，所以他就问那个人的手机末三嘛，所以最后才去拿到，才成功拿到他的东西，不然就是突然拿到同名同姓，然后还 同价钱 一样的东西， 嗯， 就觉得很这种事情很可怕。 可是网购不是要看身份证的吗？ 需要吗？ 哦，没有付钱的话，要付钱的话就不用。如果没付钱的话，是要看身份证的，就确定这是你的东西。 谁的 LINE？ 反正他是超商取货的。对啊。 他的名字通俗吗？ 什么？名字通俗吗？我是不清楚欸。 但很有可能啊，因为如果是一个热销商品，然后你们家又是密集住宅区的话，我可以想象，譬如说假设在永和，然后可能有超多超多人都买同一件的点点裙，或是大家都买 风衣款、幼青款， 或是大家都订同一本书，这样很可能吧？或是就算不是同一本书的话，书的价钱常常都是差不多的啊。 哦，是有可能的啦，可是你们那边是比较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啊， 你们在深山野岭哦？ 哪一区？ 没有到那么夸张，就是在南部，然后就是人没有那么多这样。 哦，的确是巧合。我今天出门搭捷运的时候，也发生一个可怕的巧合。 多可怕？ 不可怕，但是一个让自己开心的巧合。这个巧合就是因为最近在看《月薪娇妻》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我今天就是一直在哼这一首歌。结果走下捷运站的时候，捷运站广播在放这首歌。 哈？ 好可怕！ 然后就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听到我的心声了。 哒哒哒，那你马上跳起舞来吗？哒哒 哒哒，我有忍耐住，但是就是默默的，就这样，很巧吧？ 这个巧合也不可怕，我觉得蛮可爱的。 Yep， 对，这算是比较可爱的。 我说你那个也蛮可爱的，其实。 对啊，就是买到我觉得价钱一样，就真的蛮可爱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最近不是在争同婚这件事情吗？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很多比较激进的留言，就是会说，就会把同婚跟性解放，就是讲得很相关，好像同婚通过就会性解放一样。然后我实在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两个会有相关？ 嗯嗯。 然后我就很百思不解啊。 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想问看，就是大家的，就是真的会有人真的会这么觉得吗？我实在是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人过。 嗯，好， 对， 感谢你 Van。 好， 晚安哦。 晚安。 说真的，就是在我的脸书上面，我看不到， 是真的看不到。 我 之前我看到谁啊？他跳出来说 看不到，哎，好可怕！就我的同温层厚到，就是我看不到另外一边的言论，哎。 我今天还有看到有人出来争说，他想要， 我想要看看是不是？ 对他也不是挑衅看，是我想认真的 了解 你的想法，然后你的逻辑以及你的立场，他是真的在争，因为他那边也是完全看不到。 对啊，然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可是你现在你如果看那种比较，比如说假设苹果，然后或者什么雅虎，他们做那个民意调查，你会发现其实反同婚人是很多的。 就是在哪里？ 对， 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哪里这样？ 在哪里？燕辉刚。 这样也可以， 真的是在哪里耶？就真的完全看不到哎。 所以你今天要争那个吗？ 我是不，因为其实立场已经很怎么讲？我的立场已经很明确啦。 嗯。 就我争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好，不争了。 对，因为我没有。就 我们还是开心一点就好。 什么？ 02-23-63-9955。各位娇妻们，在半夜想跟我们聊聊天吗？欢迎打给我们。 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 CD 跨世纪超级精选，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啊。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蔡诗芸。 飞碟 Network 快充的梦想家，车外点你 UFO。 大家好，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12:4402-2-3-6-3-9-9-5-5青春期543，嗨，你好， 一打就通，你是谁？ 喂， 一打， 嗨嗨 ，Mickey 啊。 嗯。你们知道我是 Miki、 听到啦、听出来啦， 听出来啊， 嘿呀、 你好棒、 你们两个最近要小心一点哦，那个登革热在内湖那边发生了哦。 内湖有登革热？ 嗯，对， 最近这么冷 真的啊，报纸有登 出来、是不是看过期的报纸啊？ 冬天就没有登革热吗？ 当然有啊，小姐，你以为 只要有蚊子就会有啊？ 好，大家都要小心。 对， 嗯， 玛丽， 嗯， 有， 马克， 嗯嗯， 马克的英文很好，他上次访问他那个八点档的那个访问那个英文的。有些我听得懂，有些我听不懂，这样子。 哦、 所以说啊， 很棒啊，刚好可以练习啊。 是啊，就是这样子啊，半句半唱的。哎，最近我听到好多那种歌手，他们怎么敢出来发飙？ 居然声音还把他自己转到这么小。 我说他们怎么敢出来？ 谁啊？你觉得谁？ 像他们那个歌手都很年轻，然后。唱得好难听 哦， 还敢出来发飙？ 发飙！ 哎呦，讲出来发飙，真的哎，他们应该会不开心哦、嗯。 对啊，就是啊，就是不敢讲啊。 嗯，好哦。 我们 我们的儿歌，我还喜欢听。我想说，我工作找到了，我就要去买那个 CD 呀、啊。 一找到就要买 CD 哦，不是应该要存钱哦？ 存钱跟 CD 都有啊，因为我明天要去看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42。 嗯， 这么多， 好多、哦。做什么、啊？ 做助手。 什么助手？厨房助手。 哎、欸，类似。 什么叫类似？ 厨房助手可以这么高哦？ 什么类似啊？告诉我，认真的。 就是有点像面食类的那一方面的啊。 哼。 那你如果说刚开始的话，还不他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叫你做很多事情。 嘿。 除了你很熟以后，他才会叫你做一些比较难做的，像煮面啊什么什么那些的，你就要会。 哼。 你久了，你就要会这样子。 那一开始你进去要负责做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个工作一开始进去要先做什么啊？ 当然是洗碗咯。 所以一开始的洗碗工他就会给到42吗？虽然说是在见习，没错。 很苦欸，9点半到晚上9点半。 我知道很苦。嗯 嗯，12小时哦。 这太苦了吧。 对呀、啊、所以说啊，你要想到你一份酬劳，一份工作，你想 要因为 每天吗？有休假吗？ 一定有月休6天吧？ 休假才2天而已啊！ 什么？ 才休2天而已、啊？ 一个月休2天？ 对。 哈？啊？ 一个月休2天，然后每天12个小时。 对。 这个又是一个要去告的哎！我天啊！ 你这个工作这样好吗？ 哎呀，没关系啊，反正啊、哦、我累一点，然后还有那个心情再去写词，然后玛丽以后你 要没钱，不要拿钱，我听到你在口袋捞钱，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好啦 ，Miki 晚安哦， 晚安， 拜拜 拜拜。 欸，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想要去做不符合劳基法的工作啊？ 怎么可能月休2天啊？ 那是哪2天？是哪2天？ 不是重点，也不是哪2天，就是因为像家里附近，你会看到的确很多小吃摊或者店面 在争 厨房助手，就起码也是有月休6天起跳啊。 对啊， 至少我真的没有看过月休2天，他敢贴出来，我都不敢看呢。 他一定不可能说月休2天，他一定说就是譬如说什么薪42,000，然后争厨房助手，然后去谈了以后才发现说，哦，月休只有2天， 好夸张， 告你！为什么大家愿意接受啊？ 那一天我没事在翻那个报纸的征才、嗯，我就想说现在就是有哪些工作，我来看一看。 嗯， 有一栏我很感兴趣，哎， 什么？ 有一区 公主。 公主就是觉得很眼熟啊，那些你就觉得哦，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一个 不要去哦，不要随便去。 有一个是在争好多、菜，就是市场里卖衣服的。 是哦， 薪水超高。 是哦， 不想说什么，就是什么市场成真销售女装。 嗯， 然后就是那薪水起了就觉得，你卖什么？ 白粉。 就是 你去看一路顺风了没？ 没有，我怎么看？ 就有时候，我觉得 看 干嘛？ 什么时候看？没空啊。 没办法，你赚那么多， 哪有你多？你 华人女单呢？ 讲师很厉害， 他就有很多电视节目。 哎、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不让我玩这个？ 这好无聊，这把赶快带过，每天都在玩。 哦，就是那些分类广告啊、 嗯， 很有可能，他可能说是 里面暗藏玄机， 暗藏玄机。他可能争什么运转手或者争司机、嗯，但你不知道争送货源，那不知道送货是什么啊？ 可是我真是第一次看到市场卖女销售女装，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新鲜的名词代名词。 可能要去就真的去应征看看，以后才会知道他葫芦里是卖什么药。 大家要小 心，小 心 求职陷阱哦。 没有关系，救我也没有关系，就算脸是丑的，你的头发还是想着你。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 标记 hashtag 动漫复古舞曲不羁 hashtag Venice 吴建豪。两年制作最潮节奏 Venice 吴建豪2016舞曲新风范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解放身体，一起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龙门客栈12月2日起全台巡回， 新龙门客栈12月2号起全台巡回， 表演工作坊2016疯狂喜剧新龙门客栈，看杨锦华如何周旋在不同性格的男人间，展开一场女人注定完胜的爱情游戏， 赶快上两厅院购票。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十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威肯，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我是陈明喜 Jocelyn。 12:54，我是玛丽。现在呢，为你唱的歌曲是来自于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待会1点过后，02-2363-995青春期543继续等你的电话哦。有人说他是做女装批发的，那是抽成的64分，店家4，业务员2，1000抽200，虚业绩保底，1000抽200。 世界的门， 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但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是丁57街与第9大道，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人都难免好爱好散。 30年来，多少艺术梦想在国家两厅院实现？这次老将新秀竞相献礼。2017台湾国际艺术节，戏剧、舞蹈、音乐，25档精彩节目，串起你我最美好的艺术体验。2017年3月3号到5月28号，世代辉映，记忆流转，快来寻找属于你的位子。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过去一年，全球发威；未来10年，新闻人物。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end，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Everybody 1:02，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上个小时接了几通关于就是薪水的工作上面的问题，还有员工福利的问题。 嗯， 然后就发现天啊，就是刚刚接了两通，然后两通都是不符合劳基法规定的企业。 嗯， 然后可能不要说企业啦，反正就是要雇人的啦，就是当老板的，所以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觉得，哎呀，只要有钱就好了，然后苦一点没有关系， 至少我有工作，至少我有钱，至少他会用我。 所以就是在台湾，很多人非常愿意打黑工，就对了。 嗯， 没有劳保，没有健保，然后没有劳退，没有该有的休的假，没有该到的时薪。然后加班没有加班费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用我，可能只有他会用我。 为什么我们要活得这么卑微？为什么世界上活得这么卑微？为什么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做？ 那你要我饿死吗？ 你不会饿死啊，你可以找其他工作吧，就是你可以找一些 7-11 也可以啊，至少他是一个正派的，他至少会符合法规的吧。 便利商店都不用它，会不会真的有人走投无路？ 连便利商店都不用。 嗯。 你可以做大业啊，就像现在，就是一般大部分没有人想要做的时段。便利商店可以吧？ 嗯， 还是连这个也应征不上。 但如果他的虽然说你不能用性别，不能用什么来判断 哦，可能很多女生会没有办法用， 或者他又看起来就是很瘦弱、很瘦小。也许他就算他再苦，大业我也做，可是 老板不想用就是不想用。 对啊，我就是不会面试你啊。 那 A 店长不用你，可以试 B 店长，可以试 C 店长， 一间一间试，总会试到的。 对啊，总会可以试到一个合法，就是他愿意遵守劳基法的。我不知道台湾现在到底有多少的老板，不管是什么饮料店、服饰店、小面小吃摊什么之类、嗯，有可能他们是出于没有法治观念， 嗯， 他们就觉得哦，就这样吧， 嗯。 这样子，然后有可能他们是明明知法犯法这样子，但都不应该去这些地方工作啊。 但我相信很多人他真的也许或是他， 所以这些明明做了就是亏待自己工作的、亏待自己待遇的工作的人，一样同样也是。那这些去接这些工作人是不是也不知道劳基法的保障，也是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他就是要一份工作，他的目标就是要一份工作。 他不 care 那些 权利。如果他年纪更大，甚至你要我用什么文书、电脑，我根本就没用过，我就是不会用。40-50岁的人， 学啊。 那你就要先遇到一个 愿意教的人， 老板肯愿意说好，我教你什么都不会，但我愿意从头教你。那天苏小姐跟我分享说，她在路上经过那个就是在修骑楼下面人行道，包括什么最近我们家附近就狂重新翻新，就是全部都要弄新的，就很多工人在那边弄。她就说她看到一位就是妇人，可能就是也是五十几岁吧，然后就经过就跑去问在铺的说，请问你们还有缺人吗？就是她想要工作。可是那些工人就是说，哦，可是这个你问我不知道，我们也是可能上面的头这样发下来的，你可能还是要去找上面的公司。所以就说他经过的时候听到这段对话，他心里 哭了， 他心里一阵酸。他可能是觉得他们年纪相仿，然后 所以很快投射到他身上。 对，但是他就是还在寻觅工作，他想要找一份就是看到什么就去问一问，然后干嘛的。他也不会，他可能也不会上网什么找履历，他就只能步行走到看到什么问什么这样。 不像我有一个宝贝女儿，她是华人女单， 你这个多了吧？ 她是广播界的女神。 你讲到刚刚那通电话都不见了， 她都会把她辛辛苦苦工作一天在广播电台工作超过13个小时的薪水，然后原封不动的就汇到那个户头，那个户头只有我可以 access， 只有我可以 我现在人生进化了， 怎样？ 我用了一个那个网路 什么通知，如果花钱了之后， 不是网路账户， 网路银行， 对。那天我在那个柜台，然后下载那个，他就教我说，你就点这个，你看你可以点过去按这个钱，比如说你也可以，我那个什么外币账户，你也可以直接换，你要汇钱给人，你以后也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来汇钱喽。我真的就像是小阿嬷在那边一步一步按，然后就很紧张说， 会不会错啊？ 对， 怎么办？ 这钱这样就会出去了吗？他说，哦，不会，他会再传一个验证码给你，你还要再输验证码才会确定钱出去。然后我就这样，哦，好紧张哦，我真的觉得我好像阿嬷在学那个新东西。他也是安慰我说，没关系，至少你开始学了。 对啊，其实就是你只要愿意的话，就是你开始学。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基本上它的目标是要做的No brainer， 就是让你 直觉， 对，很直觉的，所以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个去使用的那一步，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困难的。嗨，你好。 喂，你好吗？晚安 ，你是？ 我是百丽。 百丽 你 好。 我想要讲的不是就是那个黑心的企业，可是我要讲一下你们刚刚讲那个便利商店的工作。 请说。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怎么会连便利商店的工作都找不到？坦白讲，现在便利商店的工作啊，已经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了。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之前在便利商店打工嘛。那刚刚玛丽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他大夜班不用女生，所以你即便要想要赚多一点钱，不可能。那二来是，他工作内容好复杂，比我想象的还复杂。 其实便利商店店员真的很强 我觉得我号称我就是说过以后，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八爪章鱼的工作，比上班族还累。你除了收货结账，就是结账帮顾客结账，现在还要会做咖啡之外，然后呢，我们的店长还有我们资深店员很厉害，就是曾经有那种国中生或高中生进来，他说要玩什么游戏，要买 Gash，你知道他们多厉害，到 iPhone 要马上告诉他说怎么玩怎么买这样的点数，所以你所有的东西都要熟。那包含就是一般的客户进来不会用印表机，你要去帮他操作，印表机故障了你要会去 排除， 对对，排除这个困难。然后客户问你的什么样的商品，你要马上知道说现在有没有买一送，所有的促销 information 都知道。那我也是进去便利商店以后，我才知道除了就是结账这些以外，我们也要补货，还要就是要进货之外。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还蛮讶异的，就是总公司，比如说像我们是加盟的便利商店，总公司会不定期委托就是一些那个 神秘客， 对对对，来集合。那这些集合的过程很细，你只要有时候尖峰时间你没做到，那分数一低， 扣分， 区主任就会来关怀，然后我们就会有压力，因为上面会写得很清楚你是谁。我举一个很，我那时候被吓到离开这个工作，是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有规定，就是比如说客人超过几样商品，你要问他说 要不要塑胶袋，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冷热要分开，然后还有就是说超过多少点 金额，你要去询问他说要不要再加购等等。那超过等候人数几个人以上，你又要必须 呼喊下一个说：“哎，帮忙哦！” 就是要按铃请后台协助这样。然后还要就是如果你正在结账的时候有人进来，你一定要喊欢 迎光临。 你知道光是这些事情在尖峰时间你只要没做到，一扣分就已经是六七十分，那其实老板就会关怀，因为这会影响到就是他们的奖金跟一些绩效。 嗯， 那我发觉到其实我在做这个便利商店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压力大到让我其实每次在，虽然说上班时间是很快，但是就是说你上班时间消磨的时间很快，可是那个压力大到其实你会一直紧张。我大概就是说在那个中餐，比如说假设我上早班好，七点到下午三点，我中午根本是吃不下的，因为你在后台吃东西，你随时听到有救援声，你就要马上出来。对，那当然老板是很好，他说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吃，就是你想喝咖啡你就自己装咖啡，那店里面有一些食物你就可以吃。所以问题是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思去吃。我发现到这个工作其实真的不像以前人家说什么二度就业的妇女可以做或者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工作。 要很细心啦，就其实 很全面。 对， 他的就是说人家说眼观四方听八方。然后因为每个月的促销都不一样，那保除了就是总公司的促销以外，你还要记就是我们店里面可能老板买进来的有一些货他也会有单店促销。哇，你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包含人家会有来预购那个什么类似像现在开始要预购年货之类的。你还要知道说他到底可不可以到他 B 点取货等等之类的。对，我觉得比我在念研究所的工作还辛苦。对，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 便利商店是非常辛苦的。 对， 是的。好的，感谢你百丽。 谢谢，拜 拜。 拜 拜。 对啊，尤其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服务都是架构在便利商店上面的。譬如说什么结衣家要送衣服洗 啊， 然后我今天就是我也是第一次使用的顾客哦，然后我就第一次走进便利商店，我就问店员说啊这个到底要怎么用，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然后譬如说有各式各样的退货，我要那个在塔车寄卖二手书有塔车的退货，我在露天拍卖的退货有露天拍卖的退货，然后我在什么什么其他网购平台的退货，交货变有退货变，然后有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袋子跟箱子，然后还有不一样的价钱，是很对，你必须要很仔细跟很知道，就是你有什么服务，然后你都要知道。 会啊，我都要犯了。 还有就是当那个我要买五月天演唱会门票的时候，超级麻烦，因为里面整合了太多的服务在其中。然后大业很忙，就是对，就是刚刚那说的那个啊，进货、 补货、进货， 然后还要 报销那些的， 对，报销品，然后清关东煮，然后清 煮茶叶蛋， 对， 煮茶叶蛋，还要含含 集， 还要加包子弄热狗。 我常常就是，比如说半夜的时候，两点多三点，然后回到我家，然后我就进去便利商店逛一圈，然后就会想要、哦、我想吃个什么或者什么之类。然后逛一圈回来以后呢，就跟店员打个招呼，然后回家我就睡觉了。隔天早上如果我有很早的配音班，譬如说早上可能十点的配音班，我可能九点半要出门。然后我出门一样就去便利商店买早餐吃，就发现他还站在那里。 你有在跟他打招呼吗？ 我就会说，欸，今天工作到这么晚哦，然后他就会说，哦，对啊，就是帮早班的再把货 再 cover 一样， 对，补好一下再走。他其实已经下班了，他其实八点多就应该可以下班。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加班费。02236399555，嗨，你好。 嗨， 哎，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是我吗？是我吗？ 是的， 对呀、 啊。哎呀，我终于打进去了。 你是谁？ 我的 app 好像同步在播你们的那个、 欸。那你可能要按个大头。 我是台中的虚皮。 虚皮。 对。 虚皮。 虚皮。 虚皮。 虚皮。 虚皮。 虚华的表皮。 好，这样做也可以。我想要聊那个，你们前面刚刚讲那个 需要的、那個、什么皮 啊？请继续。 就是你们前面有一个听众，就是打进去讲那个就是婚姻平权的那个 性解放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性解放并不是就是并不是鼓吹大家就是去性泛滥或者滥交，性解放原本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家都以为说就是性解放就是啊大家都要裸露啊，然后就是 happy 咯，做一些很淫乱的事情，对， 所以 其 实 他原 其实就是如果你认为婚姻平权就会导致性解放的话，那我反而想要问说性解放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性解放的原意其实就是不要把性这件事情就是神圣化或是污名化或是很忌讳，就是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这些事情，性解放原本的概念是这样，然后我们不要因为性取向的不同或是性向的不同然后就彼此压迫歧视，就是并不是说鼓励滥交什么之类的，当然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就是想滥交的人让他们去滥交，然后就是想保守的人自己保守就好了啦，就是我原本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可以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澄清一下。然后那个 那我想问你、那我想问你台中的虚皮你的同温层厚吗？ 我的同温层超厚，但是我自己有留一个破口我自己留一个，就是我以前的同事他是那个就是他是有信仰，然后就是因为他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非常的就是反对这件事情，就是我把他当成我一个突破口这样。 所以你会也会看看他说什么，定期看一下。 他现在还会发文吗？还是他其实就沉默螺旋就不讲话了？ 他之前会发文，但是就是因为我有一次真的忍不住在脸书上就是我觉得我是跟他讨论，但是也许他觉得我们就是 你干嘛这样子？ 因为我们中间有加入一个就是本身是同志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这个同志的朋友就是发言之后他就立刻把这个人删好友，然后不久之后就把那一串我们讨论的就是整个 都 删 掉 了。对，然后就我自己觉得我跟他对话的内容算是还算可以，就是虽然我有点生气，但是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现人身攻击这样就是只是说我们互相坚持己见。对，然后后来不久之后我身边也有别的朋友就是把这个就是有信仰的朋友就是删掉，因为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忍耐了，但是我把他留着啦，就是我需要一个就是离开同温层的出口这样。 对啊，可是你留着以后他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发文，他是不是其实就把你封到某一个群组当中，你也看不到他的新东西了，还是他 也许吧，因为他后来就是有可能，因为他后来就是 po 一些生活照片之类的，也许他也觉得说很受不了，我就是在我的涂鸦墙，就是也在讲一些说，就是你们这些神经病都在乱讲话，也许就是他也受不了，但是就是， 但他没有删你好友， 他没有删我好友，对， 好， 我也蛮惊讶的，居然没有， 他可能也把你当成他的一个突 破 口。 有可能啦，因为我脸书上自己留了很多就是突破口，就是我不能只看我同温层里面的，就我有时候会主动去看一些人的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虚皮。 晚 安 喽、 哦、拜 拜 拜拜。 1:19，0223639955，然后没有说想要讨论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可能大概知道如果你是反对同婚的话你可能会有什么 说什么 会有什么说辞，然后那些说辞我也都 一一突破， 就是对，就是我也都想过了，就是这一些说辞所以如果你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也是不，因为你不可能因为我讲了什么或是你讲了什么就改变我们彼此的想法，所以基本上就会变成你一直在无限的回圈，然后再讲你认为那些事情，然后不管我怎么跟你说哦，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是那样，你还是会觉得就是这样，就是那样。 怎么办？你讲这么认真的事情，我满脑子只有听说最近全家便利商店有一款冰好像很好吃，然后我就一直忘记去买。 你说黑色的那个、啊？ 不是，是一个什么像大福的哦。是抹茶的，所以我不敢邀你一起。 我才不要吃抹茶嘞！ 我又没有邀你，我只是想到我一直要去买，又没有买，又听说很好吃。 等一下就去啊！ 我肠胃炎才刚好，这样吃冰好吗？ 肠胃炎跟冰有冲突吗？哦，有有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上次就是因为这样去急诊的。 你说 我上次就是吃冰 酷什么的 酷冰沙， 对， 酷冰沙，那我半夜很开心去，因为你知道那个补货这一件事情，就是便利商店补货这件事情，你常常就是我后来都是会问说啊，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补货？他就告诉我哦，大概1:15或1:40。 所以你回家是货最齐的时候。 对，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是最新的时候。然后我想说，每次就是白天出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暑假很热嘛，夏天很热，然后那个又很红的时候，我每次我早上11点去。 就没了。第一次去可能一点多配完音回来，然后要喝，就是觉得哦，对，我做了一件工作回来，我要犒赏我自己。然后一点半，然后就要喝的时候没了。然后他说，那怎么会这么快要没了？他说差不多可能因为就是上班族他们12点就是中午午休，所以一下就卖光了。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在12点之前，我11点去，哦，不好意思，最后一瓶没了。所以那一次我就是一点多两点， 你根本就是硬喝的嘛。 没有，我还是很快乐啊，我还是做完了圈圈点点，我做完了工作，然后我想说，嗯，今天我值得一个苦冰沙，然后就买了以后回家喝，喝得很开心，快乐睡觉， 腹脚痛， 哦，真的是痛到我要死掉，欸，真的是要死掉，太可怕了。半夜不要喝太冰的东西，还有太甜的东西，两个东西加起来，哦，就是要去急诊室。 有人说那个很好吃， Amy 说的多好吃，拜托， 那等一下去吃啊。 那个抹茶你要不吃，难吃就没有办法一人负担一半那个， 我看你吃啊，怎么了， 进广告。 那你坐在这边，你坐在这，你要控制我，你坐在这，你坐在这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善待。超越披头四，英国金榜停留最长纪录，全英音乐奖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善待，不朽天使，环球。 我是刘明湘。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飞碟的吻，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你 UFO 02236399555。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喂 ，Hello， 请问你是？ 是我吗？ 是的。 哎，今天声音很好，是不是？ 还好， 不好意思，还好。我刚听而已，我刚转开而已。 你 那个我，哎，我叫眼镜哥，好了。上次有打电话过来 啊，木木哥，嗯， 对，其实一休的时候打电话来。好，我不要讲严肃的。但是那个同志法案我觉得还是要那个要过一下，对对对，好啊，我不是同志啊，但是我支持同志法案。好，那就跳过，因为我刚一转开的时候我听到马克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店员的那个打工的事，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诶，我可以分享这件事吗？就是分享一下我很特别的打工经验。 哼， 请说。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家境比较不好， 嗯， 然后有去打过很特别的工啊，你们已经想不到，可以猜一下。 我知道， 就是提啊，你怎么看 酒店王子？ 酒店男少爷，啊，那叫 少 爷吧？ 哎，等一下，我小时候，我那时候国小四年级，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电动游乐场。 没有啦，那个可能想象 国小四年级可以打什么工啊？这是童工哎， 这是厉害了。 国小四年级可以打什么工啊？ 那我提示一下好了。 好， 我提示一下是什么，但是你们想说那要做什么东西好不好？ 嗯， 就是金子金爪。 嗯， 那要做什么事情？国小四年级 折莲花。 金爪不啦，没有莲花，就四四方方的金爪。 你要贴那个那一块上去吗？ 没有，那是机器贴的。 绑橡皮筋。 对， 真的是绑橡皮筋。 所以其实是家庭代工手工业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他我们是去工厂啊。 所以他是一叠一叠，还是你要算张数？ 哎，我想一下哦，哎，想一下啊。哎，我有点忘记，有点久，我想一下，好像是一叠一叠的啦，对，应该是分好的，不可能算上数，对对对，应该是一叠一叠的，对对对，分好，哎，分好的，然后你要绑，然后让你们猜绑一条多少钱？ 绑一条0.01块， 太少了吧？ 0.01太少，100条才多少钱？ 一百条才 1块， 对。 谁要绑？ 那绑一条零点五块， 5毛。 零点一 哦，嗯， 10条 一块， 绑10条就一块，对，啊，绑100条，啊，那时候有人一天可以做到，哎，我记得有一个超强的，可是他就是他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的，就是成人了，哎呀，嗯，我记得他们好像可以一天绑到800多块，嗯，对，全手工哦，这样是几条啊？这样是8000条，嗯，是不是？ 是， 对对对对，手工，然后这是比较特别的。然后所以我们绑都很快，我到现在还知道怎么绑。就 是你要把你的奇妙特殊技能， 你要把你的橡皮筋套在你的手环，嗯，就是手腕上，嗯，先套好，嗯，然后 你 右边拿起来之后，然后瞬间就套进去了，嗯，然后这个大概只要花不到1秒钟的时间，哼，大概是这样。对， 这个会这个会有职业伤害吗？那个纸是会割人的吗？因为我记得蛮粗的，不会割的，对。 也有时候会割人。嗯，对，但是橡皮筋的职业伤害比较大，因为你绑很快，所以它你弹嘛，会弹到你的就是手指啊都 OK。嗯，对，大概是这样。那我是小学4年级，然后还要打过零的工，也是小学。跟槟榔有关系。 我到底为什么小学可以工作啊？这是啊，哦，这老板应该抓起来。 你说 什么？抓起来？ 我要涂那个红红的吗？ 没有，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童工。你们几岁啊？我就是知道我是超级老听众，嗯，反正 anyway 就是，就我跟你年纪差不多啊。你们算一下，就那时候应该没有童工法，而且我那时候，国中快毕业的时候就合法可以打工了。嗯，我去过那个，我去过温蒂，你们知道吗？ 温蒂汉堡，啊， 对， 仁爱圆环哦。 对啊，玛丽知道吗？ 我没有吃过温蒂汉堡。 你有吃过？ 没有。 他乡下人不知道，啊。 我唯一的一次温蒂汉堡是在日本吃的。 他乡下人， 你少在那边。 乡下人不知道， 走开啦。 温蒂最有名就是那个 鳕鱼堡、 pasta 跟那个 potato， 就是烤的那个。现在那个逢甲夜市有在卖那种，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那个 potato， 然后上面撒很多 cheese 跟那个，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温蒂汉堡那边出来的，以前那一种。对对对对。嗯，好好好，那这是我刚刚讲了槟榔要做什么行业，就是做什么工作这样。 什么装盒啊？ 不是，在槟榔摊里面打工。 槟榔摊里面不就是负责把红红的涂到槟榔里面吗？ 那个我们 太难了，不是槟榔西施 在做的。包什么包叶仔、青仔、 包叶仔。对，小学四年级。 负责送结冰水。 没有了。我捡槟榔头。 哦， 对， 但这也是有危险的，对不对？因为你要用刀子、剪刀。 对，要剪刀，但是相对还好啦。嗯，4年级还可以，而且那个时候是一篮，然后15斤，然后30块，我记得。 辛苦哦。 对，你大概剪还好，你大概剪大概2个多小时，30块。 2个小时30块。 一两个小时啊，真的超 天哪！ 所以你是去你家附近你认识的槟榔摊，然后说你想做这个这样？ 没有，他们就会说：“你有没有要做？”因为他就是一个老婆婆顾店嘛，他年纪也蛮大，他也忙不过来。然后帮他捶背也有钱，对，是这样。 那这个已经其实有点像是在就是你今天做了什么家事啊？我用就是有点像 就只是帮忙老婆婆，顺便有钱拿这样。 对耶， 对，小时候住乡下比较辛苦一点啊。 那现在呢？现在你有就是苦尽甘来吗？ 现在算还不错啊，就是对，就是你小时候吃过苦，你长大比较会有拼劲这样子。 嗯， 对，像我现在工作，我就是本身是个工作狂这样子。 嗯， 对，我这两天的工作应该我算一下，嗯，哦，这三天工作，哎，我想一下，应该有35个小时以上了吧？ 这不值得炫耀 不止不止哦，35个小时， 太拼了。 应该不止 对，这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做的东西，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所以 嗯， 对对，所以就是而且是我自己的事业，所以就是在创业初期。 我没有问过你做什么的吗？ 对啊，眼镜哥是做什么的？ 好像没有 哦，做什么的？ 我不想透露 你不想透露？ 神秘。 因为我们。整个就是 业界很 小，工作的伙伴都在听，没有啦，我工作 很容易被听出来。 他们因为我的关系，全部都在听。 哦， 对对对，那他们如果没有仔细听，对啊，就应该还好这样，就还是比较透露。有机会再跟你讲哦，变个声再过来。 好， 我可以学那个手枪网啊。 你要吹口哨？好啊，好啊， 我说是下次了。 好，下次 我想到另一个，对对，我想到另一个，不能破梗。 好好好， 下次。好 ，OK， 再见， 拜 拜 拜。02-2363-9955 1:33的青春点点点，打电话给我们吧，青春起543，跟我们说说你想说的话，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你要突破同温层的话，也是可以啦。02-2363-9955， 间谍放送。Bruno Mars. 金曲情歌王 Bruno Mars. It's warm enough.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 enough.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 enough.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warm enough.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more,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Ooh, massage on the floor. Hey, baby, take it off for me, for me, for me, for me now, girl. Massage on the floor.世界都在等火星人布鲁诺最新专辑24K 魔幻华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没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雨啊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38，23639955 02236399955。嗨， 嗨嗨，玛莎玛丽，我是台中的 Gavin。 嗨 Gavin。 对，我想要讲一下，就是是跟刚刚那个组，就是讲那个工作主题，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关联。 请说。 就是我想讲啊，就是因为像我姐啊，就是最近是在那个就是当实习老师，然后她是在比较偏乡的小学，就是国中教英文，然后就是他们那边的学生的程度啊，就是很差，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就是例如说像我姐啊，她就是平常如果说她在就是黑板上面要写说作业是 P 几到 P 几这样，他们连那个 P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啊，然后像平常考试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就是都十几二十几分啊，然后三十几分，然后就像期中考，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松，就是如果他们整体太烂，其实是真的是不能毕业的。然后所以说他们如果说期中考考太烂，那学校就安排重考。可是就算考卷一模一样的考试，还是一样最高就是60分这样。对吧？然后我姐就那天就跟我讲这件事，她就跟我说，就是其实她觉得就是教育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真的是需要靠家庭去支持。就是不是说那个老师在认真，就是他就是能够让那个小孩子就是能突破，因为他们家可能在就是家庭可能就是经济不好啊，然后没办法去补习。可是问题是就是出来，就如果你的家长如果说不去顾的话，那就是小孩的成绩就是没办法，就是没人去 care， 对吧？就是上不来，那就是。我姐就说，那这种就教育环境就是会让有钱人的小孩子就是更有钱，因为他们也许他们就是书会读得比较好，那他们出去社会的那个阶级就一定工作也会相对轻好一点嘛。因为如果说你学历不好，那你可能就是比较能找一些劳力的工作啊，那这种薪水就是拿不起来，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因为那天我就也有跟我朋友讲这件事啊，然后我朋友就说，其实这个还算是比较普遍。他说其实像有些更有钱的家庭的小孩，其实他们那时候高中只考也许就是考不上医学系，这种就是考不上医学系。可是问题是，他们的家长就是宁愿花可能要到千万，把他们小孩送去国外的可能医学系。或者 RIC 去读，可是回来一样也是可以领台湾医生执照。可是问题是，他们当初在审核过程中，就例如说，你只要高中有学过生物，你就可以报名，对吧？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我都会觉得蛮不公平，就是好像没有钱的小孩子，就是那个未来好像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说就是那样那种感觉，对吧？那就是就像刚刚就是讲的那个薪水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除了第一个是学历，可是第二个很多可能是就是他是二度就业啊，那二度就业其实我觉得真的要再找到第二份工作其实蛮难的，对吧？就像如果说你今天可能像可能40-50岁好，可是40-50岁如果说你就算你要去做，不要说便利超商，可能连加油站那种都不会想要收你啊，对啊，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啦。 好的，感谢你 Gavin。 好，不会， 拜拜 。 所以之前台湾爸的 Howard 在做那个大抓周计划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兴奋的。那大抓周计划是什么？他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就是进入到，就大家都是网络嘛。你现在看韩剧，你现在看日剧，你现在看美剧，你会乖乖的，就是等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等那个电视台排的就是一个礼拜，然后我再看一次，一个礼拜看一次嘛。现在谁还在这样看剧？就很少。你有吗？ 我的那个校对女王都这样看的、 啊。叫什么？ 校对女王。 校对女王。 日剧啊。 但是其实在网络上看得到不是吗？ 我就是喜欢在电视上看啊。 可是你现在明明很多都在网络上看啊。 但校对女王我就是在电视上看。 那是只有那个几分之几嘛，你现在只剩这一个啊，你其他的全部都是在网络上啊。 我的大明星小跟班也是看电视的，我的综艺大热门也是看电视的。可是我是特例，因为我就是一个爱看电视的人，我就是 转电视跟看电视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可是不是啊？你可是你其他的剧基本上你都是在网络上看的啊。 嗯，对，可是我看的剧也没那么多啊。 像现在，然后你 之前只有看《荼蘼》是在网络上看，因为还有对《荼蘼》在网络上看的。 之前还有很多部日剧跟韩剧啊，《W》你也在网络上看的啊。 嗯， 对啊， 就没看完了。 对啊，就是就变成说，你可以不用照那个电视台排给你的时间，然后你可以自己看、嗯、这样子。然后现在有 Netflix 之后，你甚至可以一次就是 binge 把它全部看完，一季就一个周末把它全部看完这样子。所以台湾爸那时候大抓周计划就是这样，他们希望想要做一个就是教育类的， 嗯， 然后把简单的这些可以引起人兴趣的东西，然后把它做成像是动画的小影集，然后让学生可以一次把它从头这样子看完，可能花个半小时几个小时，然后就可能看完，然后就会知道说，哦，我对这个科目有没有兴趣这样子。 你说一个头的简介的概念吗？ 对，只是一个简介的概念、哦、就是让我知道说，哦哦，原来物理学是 在讲这个， 哦，是在讲这个、嗯、哦，原来英文哦是在讲这个、嗯、哦，原来经济学哦是在讲这个、嗯、这样。然后就因为你看过之后，你就大概是会有一个小小的了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到底对我来说是有趣还是没有趣、 嗯、 然后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减低我们就是在摸索的那个过程。 那他是要做给什么岁数的人去？ 所有人都可以啊， 就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各式各 样。他没有每个不同的，但是其实就是 就做很多你可以自由去看这样。 对，他其实就像一个影集，他没有特定说这个影集只有50岁的人才能看哦，或者这个影集就是20岁的人看、嗯、他没有这样做题，就是、嗯、基本上就都可以，你就都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嗯。好，然后他其中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其实就是 Gavin 讲的，现在教育制度已经变成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是社经地位好的人的话， 嗯， 你的下一代就会有比较好的教育，因为你知道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然后像刚刚 Gavin 姐姐如果在偏乡服务的话，她的爸妈可能每天都在烦恼自己的下一餐在哪里， 嗯， 她怎么会有心力去管小孩子， 嗯， 所以小孩子就不会有那个危机感，或者不会有那个感觉我必须要学习，就是我好好学习要干嘛。 嗯， 就他小孩子自己不会想到这么远嘛，他不会想说、嗯、没有，我就是要靠学习我才能出头、嗯、就是这种人很少很少很少，可能100个里面一个吧、 嗯、 这样子。好，所以他说那时候听 Howard 讲，我觉得有一句话蛮震撼的，他说其实教育这个制度啊，基本上他原本的本意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教育， 嗯， 而让所有人都可以去敲，就是用教育这件事情，用知识这件事情去敲开阶级不平等， 嗯， 也就是底层的人，我们可以看过很多例子嘛，就可能什么、嗯、我是什么三级平民出身、嗯、但是我当到了台湾的总统、嗯、这样子。对，就是借由教育，然后我念到台大法律系，然后当像这么的理想化，他现在反而变成一种阶级在复制自己下一代的东西、 嗯、 也就是今天我是一个医生，我今天我是一个那个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我就会确保我的孩子要受到某一种很好的教育， 嗯， 然后我会去逼迫学校，逼迫老师，如果学校老师不能给我没关系，我自己去 自己给， 我自己给，我用我的资源，然后送出国去我认可的机构去，然后去得到那个证明、 嗯、 然后让他可以复制我的阶级，也就是我如果现在是医生，我的下一代可能也是这个相关的产业或什么、嗯、或是我可以确保他要做他想做的事情、嗯、这样子，就是那个阶级会不断的复制他下一代，然后就会变成现在我们一直在讲那个什么 U 型化、啊、M 型化社会、嗯、就是那越不 care 自己生活的人就越来越没有享受生活的权利、 嗯、 然后越重视自己下一代跟所有教育这些事情，他们就越能够得到这个社会上所有的资源、 嗯、 然后现在的教育资源也是啊，就是补助什么顶大计划啊、百大什么，那其实都在补助的是好大学嘛、 嗯、 然后你去看一下那个台大的这个常常被拿来讲，台大的学生然后有百分之几来自于台北市大安区、 嗯、 你看到那个城乡的那个地理分布的时候， 你真的会吓一跳，你会吓死，就是哇，台大宿舍其实可以少、就可以少很多，因为大家都住在大安区里面这样子，蛮、恐怖的。 劲歌金曲，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hen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all f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it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ground.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When memories live and my dreams don't fail. 摇滚最大的宣言，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 Outlet 的周年庆开跑了，12月2号到1月8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 首四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3万，最高12%回馈金，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你要的周年庆就在义大世界购物广场。 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是丁57街与第9大道。环球，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 看着遗憾装满遗憾的眼泪满分，嚼着心酸却怎么吃也吃不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1点51分。所以刚刚我讲那个台湾霸的大抓周计划，其实他们现在的都还是持续在募资当中，然后他们每募到一个100万，他们就会做一个科目，这样子。所以就等于是很多很多的，也许国高中生他们不知道未来要干嘛，然后他希望的方式就是让这些孩子们真的可以上网，然后自己把这一系列都看完以后，他就会知道说， 就不会再接到说我现在念到大二了，我发现原来念的这个不是我喜欢的， 对对对， 我 他希望可以减少这样的发生。当然这个东西很理想化，因为你会知道说你想想现在的你，假设你是一个小六的学生，你会去搜寻这些有意义的知识来看吗？ 不会。 你是不是宁愿只想看什么综艺玩很大， 对， 然后只想要看那些东西，所以 终极三国。 对，就是这还是一个有理想化的差距。一个是， 我真的完全没有听过大抓周计划，这个完全没有出现在我生活周遭任何一个讯息栏里面， 好难过， 完完全全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大抓周计划，然后去听听 Howard 讲话，会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但同样就是，当然理想永远都是很高的嘛，你那个实际上你会知道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理想的人，你如果就直接先批评说啊不可能啦，小孩子谁要看这些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也许不会全台湾的小朋友都看，但也许会有100个小朋友看，虽然是可能10万分之一， 但是至少你帮助到那100个人、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现在在讲话，可能也是大部分人都不想听，觉得你讲那么严肃的东西干嘛、嗯、 但只要比如说有5个人听到了，哦， 对， 大抓周计划， 对，就是半夜听你说教，你谁啊，无聊什么之类。但如果有5个人听到， 到底是谁半夜边听广播边这么气啦，干嘛在 没发作咧，米发烧咧， 你不要随便用路人的梗，大家又不知道。 好，因为吴玛丽在昨天半夜的时候3点多传给我一个讯息， 因为我之前真的完全不知道路人这个粉丝专业、然后我昨天看了一系列关于蚯蚓还是泥鳅的配音，我真的觉得这个人配音太好笑了。他就是 吴玛丽觉得只要有人生气就很好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刚刚觉得心情有点沉重有点无力，你需要一些提升能量的东西的话，不然你就看路人吧、嗯、看路人之后再推荐给你朋友说，你知道吗，有个大抓周计划。 Don't let me down down down down Don't let me down down， 不要让我失望，这样子。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找一个可靠臂弯，付出的代价往往可观，任谁也不敢去想象。有些心失去温暖，人常把自己冻伤，脚下的流浪，手中的行囊，找一个身体取暖，烫伤的疤痕呐，哎呀，往往换几个亲人才能慢慢冲淡。回忆是光阴打散在几何的片段，有人停在过往，有人向前穿。借暖暖的光，我转弯把你留在那一晚，我承认和你缘断，再次转弯。滴啦哩啦哒，哈哩啦哩啦哒，哒哒啦哒，滴滴哒。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